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不久前上海评弹团呢到北京来演出，下面呢请您收听我们对他们的采访录音。 家条风律都人样。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周杰。听众朋友，来自江南的苏州评弹呢将再一次唱响京城的舞台。9月24号晚上啊，评弹界实力最为强大的上海评弹团的北京探青演出将在王府井金帆音乐厅上演了。这是在北京音乐厅的连续几届的评弹进京演出之后，上海评弹团又一次大规模的进京演出。那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了上海评弹团几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谈一谈评弹，听一听评弹。 飞飞飘零来送寒。 好了，那么首先呢，我先把我们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是上海评弹团业务副团长徐慧欣先生。徐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好，另外一位呢是上海青年艺术人才，是东方之星之一啊，有这个称号的高博文啊，高先生。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就是也是咱们上海评弹团的主要演员啊，周红女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那么几位呢已经介绍过了，而且呢刚一开始呢我们就推出了评弹，我想呢是江浙上海一带在北京的朋友呢可能听到这样的乡音呢真是感觉到分外的亲切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像刚才我已经说了，要说一说评弹，要听一听评弹。我想对于北方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北京的朋友，对于评弹呢真不是特别的熟悉。我想首先呢先请我们的这个上海评弹团的业务副团长徐慧欣先生呢先介绍一下这个评弹的一些情况，一些知识上的东西，你先说一说好不好？ 这次非常荣幸的能够到首都为北京的听众来表演评弹。那么评弹呢有400-500年的历史了。这个评弹呢准确的说呢应该说是苏州评弹。 哦，苏州评弹。 他用的语言呢是苏州方言。 嗯， 明末清初他开始形成了。那么后来呢就是逐渐逐渐苏书呢他越来越完善，非但有说而且还有唱。那么后来呢就建成了一个集团，那么叫光余社。渐渐的呢说书的艺人呢他们都有自己的归宿，这样呢就在整个江南地区还有浙江地区呢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因为苏州呢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它人文还有这个历史的底蕴非常深，语言呢非常精妙，所以呢后来啊渐渐的上海嘛比较发达嘛，就是很多苏州先生都到上海去发展了。 嗯， 那么这样有几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而后来呢到解放初的50-60年代，这就是两个评弹发展的高峰时期。 那个时候呢就是统计一下呢评弹界呢有130多部长篇产生，那么还有流派25种，那么很多名家都在上海成名。那么这就是两个高峰期，那么也是作为江浙沪市民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一种欣赏艺术欣赏一种精神的享受。 是的。 那么就是到现在呢，已经是评弹团有好几个，苏州评弹团是一个大团，上海市评弹团也是一个大团，这是两个实力相当、旗鼓相当的剧团。那么在今天呢，也是在江浙沪很有影响的。这就是我们评弹呢，基本上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概况吧。 确实这个评弹呀，是江浙上海一带的人呢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啊。但是由于这个区域的问题呢，可能北方的朋友呢对于评弹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这个电视现在真是非常发达，我就在电视这个戏曲频道曾经看到过你们的评弹演出啊。我想呢这个北方朋友对于了解评弹呢也是有一些途径了。说到这个评弹呢，刚才你也提到它在这个南方啊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我觉得这个评弹好像它的这个形式是非常多样啊。有这个长篇的评弹，有这个中篇的评弹，甚至还有这个非常短的叫 短的 开篇是吧。 短篇开篇， 开篇 短篇弹词，还有一种是就是一个故事在 弹词开篇， 对对对，短篇就是一个故事在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甚至现在发展到1刻钟之内结束，从头开始到结束就1刻钟或者半个小时。然后是中篇呢，大凡是分成3回书、4回书，然后在2.5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这样一个时间段。长篇呢，我们以前的比较长，现在就相对短一点了，就是每天演出大概2个小时，演半个月，这就是现在我们称为所谓的长篇。 哦，原来我记得有些长篇，比如说一部书一说就是1个多月是吧？ 没错， 这叫长篇。 不止呢， 就跟我们北方听这个评书似的，每次呢有一扣子 是 吧，是，然后就带着你第二天还要去欣赏。 对，说到关键时刻它就是明日清早。 当然评书呢它只是说，但是咱们这个评弹就丰富了是吧，它有说有噱头有弹有唱。 对， 真是非常丰富。 是， 它 有还有一个，我们后来又加入了一个演，所以评弹演员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吧，他的要求可能比一般的剧种要略高一些。因为我们不仅是要面临一个说学弹唱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是没有人给你作曲的，我们是要自己设计唱腔的。还有一个像我们那位徐团长一样，他还会自己创作，会写剧本。因为你 都是多才多艺了， 必须要这样子你才能说好书。因为你刻画人物，评弹有别于一般的戏剧形式来说，戏剧是一人一角， 对， 我们评弹是 一人 多 角。对， 非但是一人多角，还有我们一个特色就是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是用语言去刻画，他心里在想什么得播出来。我说的人物在想什么，然后对方听了我这个话他又在想什么，都要播开来。 哎呀，真是这个对于一个演员来讲真是一个挑战啊。你不能跟着光说，你是有角色的。 是， 像这个京剧戏曲呢是唱念跺打，咱们是说 学 弹 唱 啊，也是四大功夫啊。确实咱们这个评弹呢之所以受欢迎呢，它有很多的特点是非常显著啊。比如说呢它这个道具也是非常的简单，是吧。关于这个道具，这个高博文说一说咱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道具啊。 评弹一般因为曲艺形式嘛，就是我们不会穿的那个比方说一个演一个角色就会穿一个角色这样的衣服。我们说一人多角，一个人要演多个角色，而且道具非常简单。我们就是一般是说评话的有一块醒目，对，我们就折扇手绢手帕，就 还有三弦儿， 三弦儿就是这也算一个乐器了，不能算道具了。 对对对，这是乐器， 就是那个折扇手帕、醒目这一些非常简单的道具在台上。比方说我们那个扇子我们很多演员在扇子上面有很多很深的造诣，他有扇子功，他可以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刀啊枪啊都可以比方射箭的他都可以用扇子来表达。当然我们在说那个弹词的时候书生啊小姐这个扇子发挥非常妙的作用，所以我们评弹员这把扇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讲笑话说那大热天说的时候需要这把扇子。 在大冷天的时候，鹅毛大雪，这把扇子还是要派用场啊、 哦！ 没有扇子，有时候我们会没有扇子的时候，这个书就不能说这把扇子非常要紧。所以很多、嗯、非常考究的说书先生，他这把扇子，他有很多扇子。 嗯， 嗯 他说什么书的时候，他用什么扇子啊、 嗯？ 而且都是名师所画的，骨子也是非常考究的。 哦， 对对对， 你看这个，虽然说唱评弹呢，咱们这个道具呢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但是没有那是绝对不行的哈啊。你看呢，一听咱们这个广播呢，肯定是北方的广播电台了。到这儿，咱们是把这个评弹呢给说了一溜扣，主要是做了一些介绍。嗯、我知道在南方呢，像很多的这个江苏啊、浙江啊、上海啊、苏州等台的这个电台呀、啊，还有市电台呢，都有咱们空中书场节目。上海呢还这个专门开辟了电视的这种书场，都是评弹节目非常多。 嗯、 啊，那边当然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是吧？ 是 啊，现在你们这个评弹到北方来演出，比如说到北京来演出，这个效果怎么样？ 应该说是因为评弹以前经常到北京来演出， 嗯 啊、就是我们以前一年一次，基本上保持这个常态。但是北方有很多南方人，但是南方人他当然就是评弹是自己的剧种， 嗯， 曲种 乡音， 曲种乡音，但是也有很多北方人，北京的、北方的，他们对评弹非常感兴趣，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评弹是江南的苏州的，苏州的这个小桥流水啊，亭台楼阁啊、 嗯、 也是北方人非常喜欢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他们到苏州去游览呢、啊、比方说周庄啊、同里啊，这些都是评弹的故乡，所以评弹这个曲种也代表了这样一种特色。 嗯。 所以他们听到以后，我们那个尤其是女孩子吧， 嗯， 他们那个旗袍，各式各样的旗袍，拿着琵琶在这么清幽婉转的唱，就代表了江南一种特色，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觉得欣赏。 对，嗯，我们的编辑沈孝昌呢就是南方人呐、啊、他特别爱听这个评弹、 嗯、 我呢说不上特别爱听啊，但是我确实觉得他那个发音吐字旋律非常美啊，非常美啊，非常特别。 是 说到这个美呢，你们这个上海评弹团呢最近也是经常走出国门、 嗯、 甚至呢这个国外的人呢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评弹，把这个中国评弹呢誉为是中国最美的声音，是这样， 有这种说法 啊。 在台湾他们 台湾地区、 嗯、对台湾地区，他听了那个评弹吧，因为他跟我们毕竟是同根同宗的， 嗯， 所以我们的东西我觉得到那边去唱的话，那些观众的接受能力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嗯， 因为我们徐团长也一起去， 嗯， 然后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话，那些观众简直是痴狂。 嗯， 那个他们语言其实并不懂， 嗯， 然后我们就打字幕，通过这个形式使他能够比较近的跟我们接触。 嗯， 除了去演出，我们还去讲学。 嗯， 在台湾的那些大学里面， 就是推广普及平台。 是，而且我们居然有时候，我记得我去讲学的时候，说了我们徐团长的一个《杜十娘投江》 嗯， 就是我们这次公演要演的一个剧目。 嗯， 然后在讲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课堂上用普通话说， 嗯， 然后再用苏州话演绎一遍，居然那些学生听了都哭。 哦 啊，都出眼泪 啊！那你们问他为什么能这么感动吗？ 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能懂吗？他说我们就感觉到你说的那个人物就感同身受。 嗯嗯嗯嗯， 那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评弹艺术的特色。 嗯， 它是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 是的，嗯，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评弹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呢正在放的是这个蒋月泉先生演唱的《杜十娘》， 对， 是吧？现在呢，咱们听几句好不好？ 好。 深嫩归公子卖家， 当然了，这段是战长沙， 战长沙， 嗯，战长沙， 送来之大明天红雨一再开，兵人老将是他虚开弓，却否应他也记忆 声，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听这么几句了啊。可能这个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呢没有听够，觉得你看正听到兴头上给拉下来了。实际上没关系，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你们是在9月24号是吧？ 对， 9月24号呢有一个在北京的专场演出， 在金帆音乐厅。 金帆音乐厅，王府井 首都剧院旁边大概。 哦，那关于这个演出的情况呢，咱们不妨就这个机会呢，请这个徐团长先说一说啊。 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呢，到北京来演出，我们组织了这么一台节目。那么第一个节目呢，我们是女生小组唱，那是一种开篇的形式，在5-6分钟这个时间里就完成了。 嗯。 一排都是女生，身着旗袍，五彩缤纷。 嗯。 唱的是呢《上海好风光》，就是给北京的朋友说一说我们上海在这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现在的努力和现在的一些现状，把它用开篇的形式唱给大家听。 嗯， 那么第二个节目呢就是我 第二节目是那个珍珠塔一个选曲，叫妆台报喜，是由我跟我们团另外一个女演员一起表演的。 嗯， 那么这个珍珠塔是评弹的传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剧目。 嗯， 啊，出了很多流派，出了很多名家。那么这一段是比较经典，叫72塌，是充分体现了评弹的特色。 嗯， 就是一个简单的说，一个小姐就是跟一个丫鬟跟小姐说到她的那个未婚夫来了，但是她不愿提这个名字，就用他做一个代表。 嗯， 我们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唱叫72个他。 嗯， 啊，每一个字儿每一句里边都有一个他。 嗯， 非常风趣。然后呢这样一个节目也可以，我们也结合了一些现代的男女之间谈恋爱的一些东西可以穿插进去。评弹有噱头嘛， 嗯， 所以评弹我们说这个说的是传统书，但是曲艺这个就是不断要把现代的一些东西穿插进去，让观众听了很有回味。 嗯， 啊，有联想，听了很感到不是一个很尘封很古老的东西。 嗯 啊，这一段唱，一个选 曲，这是已经是 妆台报喜72塌。 妆台报喜， 对对对， 那是我们评弹界一部很有名气的那一部书，叫《珍珠塔》 这个选曲。 所以呢，它是我们的一份宝贝吧。 嗯，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一段对唱，男生对唱，那是一个开篇，叫《将相和》。 哦， 这个故事呢， 这是新创作。 那么，这是两位演员的，一位是我们的团长，叫秦建国，还有呢一位演员叫毛心凌，年纪很轻。他们呢，两个人是两种流派， 嗯， 一种是讲调，一种是张调，那是我们江南听评弹的那非常熟悉的， 最受欢迎的流派， 两流派 说吧。 接下来呢是一段评话， 嗯， 叫做苏州评话，光说不唱的那一段是隋唐之中的一则，叫捉鹦鹉，那叫张小平，那是他也是名家的弟子。这一段。那么最后接下来呢是我和周红小姐说的一段杜十娘的选段，叫偷江，就是杜十娘万念俱灰啊，怎么跟了这个李甲那样一个这个自己的情人嘛， 这个， 负心人 嘛， 结果把所有的宝贝嘛都投到江里边去，最后自己也投江，那样一段。 这个也是我们徐老师他自己重新改编创作的，所以里边穿插了很多， 这是一种 现代意识的 这种 感情观、爱情观， 哦，值得期待。 在唱上面，它有很大的这个那个 创新， 创新，对对，这 不能老说创新，要尝试。那么最后一个节目呢，是我们团里的老演员已经退休了，叫张振华、庄凤珠两位老师，他们说的是杨八姐，就是 杨家将当中宋朝的那个故事，杨八姐比武，那么一段也是妙趣横生的一段段子。那么我们呢这里边是老中青， 对， 是五代演员同台演出， 哎呀，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份心吧， 嗯， 向北京 平台的各种基本上各种形式平化啊、那个双档开篇都有，男女档男双档都有了，都包括了、 什么平化弹词开篇全有了， 全有了，样式全有了，哎、而且演员的流派呢也比较也比较多了，哎、比较全了， 嗯， 那么年龄方面的那个这个 从老到小都 从老到小都来了。 我知道你们为这次在北京演出呢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啊，这个从选择的这个剧目啊还有你们付出的这个劳动都是非常多的啊、确实这场演出的非常值得期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妨再提醒大家，你们在9月24号中、这个上海评弹团啊将在这个 晚上 几点钟， 七点一刻 啊，七点一刻在这个王府井的金帆 音乐厅 将有这个大型的演出啊， 欢迎到来。 是，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吗？ 开始了， 也开始售票了啊。我估计可能去的人，南方人可能是居多一些， 那一定是 啊，一定是。 哎呀，可有一个听乡音的机会了。 对 啊，其实我觉得一些北方朋友呢，也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像这个评弹在北京演出是很少的，像你们一年才来北京一次， 对， 所以呢，像这样的机会也不妨呢，来见识一下。我知道咱们这个评弹呢，跟其他的一些剧种也是一样的啊，它是流派是。流派分成是非常的多，甚至呢有过之而不及啊。刚才我问了一下关于这个评弹的这个流派呀、之多，我都觉得挺惊讶的。高博文，一共有多少个流派？ 现在可能就是据那个我们评弹大词典它就是统计大概有20几种流派吧， 二十几种流派。 当然，这其中有大流派、小流派， 大流派 流传比较广的，流传比较范围小一点的。 哦， 对对， 那就是大家比较特别喜欢的，而且常说的几个流派，你不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那大概近10种左右吧， 近十种 啊、比方说那个蒋调啊、张调啊、杨调啊，就蒋月泉、张建庭、杨振雄。严雪汀的严调，徐云志的徐调，包括徐立先的立调，朱雪琴的琴调，薛小青的薛调，这些大概近10种左右。 哎呦， 而且绝大多数的那个创始人都在我们上海评弹团。 哎呀，那真是太丰富了，咱们上海评弹团的是实力最强的了、啊，应该说各种的这个流派的后继的传人现在怎么样？这个 现在我们呢应该说评弹团呢一直致力于这个继承传统，所以呢每一届的学生他基本上呢都要发掘和注意培养和前辈艺人啊嗓音非常接近的这个演员呢去模仿他，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继承呢还可以的 哦， 还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呢比如说讲调，我们有自己传人秦建国，张调呢现在好几位，有一位叫黄谢清，还有毛新林，那么我们在座的呢就是徐立先的立调呢应该说是我们评弹界的音乐比较丰富的一种调门，那么也是后继有人，现在呢坐在这儿的周红啊， 周红 他 就是 那就是江浙沪都是应该说是青年当中的佼佼者了。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一种大的流派，也就是说这部书呢是珍珠塔，这部书已经是流传了几百年了。那么过去说起来就说珍珠塔的先生他不愁没饭吃，那是一部小书王， 小书王 叫大书了， 所以历代呢都是名家辈出。那么我们呢在座的这个新秀啊，高博文，我叫他高博文先生了、他就是乘船这一路的，所以呢他是沈调薛调这两派呢都是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哦， 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团里的幸运 哦。 这个徐团长呢把你们俩都做了介绍。我知道徐团长您自己是唱这个周云瑞周调的是吗？ 那也是周、那也是曾祖他当中的一路的。 嗯， 那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蒋月泉先生的调门，也喜欢、 哦、也喜欢。 那么就是说应该曲艺嘛，大家都知道的，要成为一个流派， 嗯嗯， 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嗯， 那是要怎么说呢，不仅要努力，而且也有天赋。 嗯， 所以 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哎、应该说起来这样流传了几百年的评弹，能只是说有20多位先生， 嗯， 他们创造出了自己的流派。 哎呀， 也是不容易的， 真是不容易啊！真是流派纷呈啊，这都是文化积淀，千万不能失传。 是的， 看来现在的这个还是后继有人，发展还是可以的 啊。 你看坐在我面前这几位呢，就包了几个这个流派了啊，有这个立调的啊，还有唱沈调的，有周调的，像您还是薛调哈，这个等等的。都是应该说是在评弹界也是中坚力量了。 嗯，这是现在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做的工作。 嗯嗯， 如果我们不做这个艺术，在我们身上失传的话，我们会愧对我们的祖宗。 你们就是罪人了。 对， 是这么好的艺术要丢了就麻烦了。 是， 那个说到呢，像你们几位看起来都非常年轻啊，应该说在团里面呢，现在都是主要演员了。像比你们年轻的，现在唱评弹的也有，但是可能还缺成熟，是吧？ 是， 嗯， 因为评弹演员的成熟期来说是比较慢， 嗯， 因为他的艺术需要是说学弹唱，包括我前面说过，还要最好是会创作，会自己的唱腔自己设计， 嗯， 所以他的演员的成熟期就势必会延长， 嗯， 你要到能够在观众认可的情况下登台的话， 嗯， 在我们看来大概要。至少要10年以上、 嗯、 上手更难，就是也就是男士在上手的位置、嗯、我们称一般说小叔是双档嘛、 嗯、 一个弹三弦的叫上手、 嗯、 弹琵琶的叫下手，那上手他要掌握全局 哦， 所以他的成熟期会到20年这样比较长，相对的来说我们的演员成熟期的延长也是使我们现在这个艺术使我们的青年演员成熟期稍微推慢的一个原因吧。 嗯， 评弹有点青黄不接， 嗯，有点青黄不接。 评弹呢是一门杂学， 对 啊，对对， 是一门杂学，所以呢，应该说，要对很多方面，生活啊，文学啊， 嗯，都得 很多方面都得了解。 嗯， 只有这样呢，坐在观众面前呢，你才能。嗯，把书说好， 没错，有点像我们主持人，咱们不是专家，但咱是杂家，你各方面的你都得懂一点，嗯、 是 说个像个样子是吧？ 是啊， 所以呢，这确实也是不容易，嗯，那么这样，现在呢已经是20:35了，实际上后面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想咱们就是一个小型的演唱会了， 啊、 让大家呢能够饱览一下这个评弹，这样你们三位呢看看是按什么顺序啊？按什么顺序？ 这样吧，我们两位男士、嗯、 先来。 先来唱， 行， 这个周红小姐 先准备一会 儿，她的力调啊放在后边， 好， 她唱的比较美妙动听，让她放在后边，我们先来， 你们先垫一下场啊。 是我们两位男士比较客气。 好，那么下面的这个徐慧欣团长和高博文呢，咱们先来上一段，好不好？ 我们来的比较匆忙， 嗯， 所以呢，现在为大家来唱几声，我们的传统的段子。那就是叫宝玉夜弹， 嗯， 贾宝玉呢知道林黛玉的身体不好， 嗯， 所以呢深夜去看她， 嗯， 那是我们的比较传统的段子。 好， 那么那是讲调， 这是讲调，而且是传统的段子， 传统的段子、嗯。 在这里我还要特意说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这个条件有限，所以给大家呢也增添了一些难度啊，不过呢在现场唱啊，真是听众听起来也真的是不一样啊，更感觉有感染力和亲切感。 嗯，有一次呢，我在石家庄演出，穿着长衫走出来，后来呢唱好了以后，有一个画家说，就听见你们江南的这种声音， 嗯， 他就觉得自己在颤抖。 哦， 它非常的美，他觉得。当然我这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没关系，你们唱一唱，然后让听众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好不好？嗯。 孤单的多日到小巷子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她哭泣轻敲铜柜叮当响，与那紫竹相比忙开门，是大儿一生下还能你大心恩，姐姐呀，我是放心不下你林姑娘，所以得的谁来分年，他们迎来一道之病，他与自己他气息不足声，一个儿家林妹妹一个儿把表兄称，他是人已飞开双泪淋，是大哥哥啊儿傻傻他的脑不给恩。 哦哟，太美了太美了，非常好啊。听众朋友怎么样，这个是现场演唱的一段啊，哎呀真是太美了。这一段呢是属于传统的段子了， 非常传统， 非常传统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基本上演员都要学这个。 哦， 这个是经典的， 经典的， 很多票友啊爱好者都会唱。 哦， 都能唱。 那这段呢属于是光说光唱不说， 这就是一个开篇， 这是一个开篇， 对对， 这个开篇。比如说这个光说不唱的叫评话， 评话 光又说又唱的叫弹词， 弹词， 咱们这是开篇， 开篇也是弹词里边的一个一个小的一个范围。 如果细分的话呢， 细分的话就 有的开篇也说话，那叫对白开篇。 对白开篇 ， 这是呢就是时间比较短。 对， 但是开篇呢，总的说来呢，开篇就是光唱的。 嗯，哎呀，我觉得只有南方能够孕育这样的这个种类的这样的东西，我觉得特别细腻， 北方的细腻， 水土一方， 真是一方人，非常细腻。你像北方的东西就更加粗犷一些，二人转的也更加粗犷一些，咱们就真的很细腻。 不过我们也非常 欣 赏这个 心理 幸运大鼓，那也是 各 有 各 的 美 哈。对，那北京也有很多的这个 北方曲艺当中也吸收很多东西。 对，我们的老师他都会听京韵大鼓啊，京剧啊，像我们也都喜欢。 嗯，甚至很多的这个演唱当中也吸收了各个剧种之间的一些艺术啊，丰富自己的艺术。 是，这是互相的一个 相通的 东西，对。 那说到呢，刚才这个段子是非常传统的啊。那传统的呢，好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继承。那说到继承呢，我想联系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那可能就要有一种创新。那现在一些新编的东西，在创新上怎么能够让年轻人啊喜欢评弹，让他们能够接受，在这点上，咱们怎么去做的？有没有特别典型的一些唱段？ 这个我们的唱段呢，当然就是接受现代的生活，我们尽可能的，来描写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唱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和传统的段子相比呢，我们有的时候，我的音乐呢，有的比他们还要来得丰富一些。 哦， 因为以前呢，也是有限嘛，就是男女双档啊，那已经是。再来一个三歌档，就是三个人唱，或者已经是规模比较大的了。 哦， 但是我们现在呢，有意的在音乐方面呢，像这个来试探一些，经常搞这样一些作品。 哦， 所以这呢是从音乐方面来 要丰富， 还有呢就是题材方面。 嗯， 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嘛，每年都有很多很多这个节日。或者纪念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我们呢就以这样的任务，我们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那么这里边的内涵都需要我们的演员从基层开始呢，就是要有发展的这个眼光来唱。 对对，在继承好了的基础上呢，要有一些创新。 对对，不能老唱传统段子。 对对对， 好的，听众也有这方面的要求。 没错没错，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吧，要有时代特色啊。 那么我们的高富文，我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第五届 中国曲艺节， 他带来一个节目呢，是叫摇滚评弹。 摇滚评弹 ，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就是因为也是适应一下。年轻人的欣赏的他们的口味吧，就是把评弹的传统曲调，用了一些现代的乐器啊，比如电吉他、电贝斯啊，在唱的时候呢，有一些改编， 有些改变， 节奏感比较强烈一些，而且我们是站着唱的，服装上面也改变了，穿的是那种 比较现代 骑士风采的一些 骑士风采 那种服装，比较新颖一点 啊。另外呢，我想呢，如果是这么改编的话，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只是一个三弦伴奏，可能人声会听得很清楚一些，但是你乐器一多，可能没有音响的话就传不过来了。 对，这是一个尝试。 对， 但是我个人 你要拿麦克唱了。 对，我个人认为还是评弹还是原汁原味的好，但那 是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一些尝试。就像等一会儿我们听到那个周红的他那个立调，他是传统上面，他在音乐上面丰富了很多。听上去更加厚实， 更加厚实。 他专门来介绍。 行，周红是一会儿要肯定要唱啊。高博文，你不要指着那边去。刚才虽然是你们俩搭档啊，但是我们更多的听的是徐团长出声。高博文，这个这样啊，摇滚评弹咱们先卖一官司啊，先留着啊，以后再说。哎，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小段好不好？ 刚才我唱， 你刚才唱了吗？我怎么没听？我怎么听的是徐团长唱？ 刚才他是贾宝玉，我是林黛玉。 哦，是吧？ 因为是两个男生，不是一个女生。 这个只有曲艺能做。 哦， 我们是一人多角， 他照样是可以 塑 造林妹妹， 塑造林妹妹， 对。 那我知道你们平时这个搭档，比如说徐团长呢跟周红也搭档，然后高博文呢跟周红你们也搭档， 是 啊，我想听听你们搭档一个，那个高博文或者跟这个周红你们俩搭档一个一小段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再听周红自己唱， 说几句哈， 说几句也行也行， 说几句，我们来说那个，说几句那个。 而且呢，我们编辑告诉我说，现在啊，这个高博文和周红你们俩的搭档呢，在南方真的很红，是这样是吧？ 很受欢迎的， 叫 响当 啊，这 是 一个术语， 比较年轻的这样一个， 也是听众对我们的爱护吧，他们也希望你们青年快快出来，所以我们只是借了听众的一个喜欢我们，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这个艺术，这样而已。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是的， 这是收音机前的观众们啊，听众们，你们是一个遗憾，因为他们一对呢非常漂亮 哦， 可是你们看不见。 没错，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啊， 我们徐团长非常 漂亮的小姐， 你们也看不到， 是其实从他的谈吐当中已经感觉得到， 是 非常儒雅啊， 他像一个文人 才子啊， 对对对，很有书卷气啊， 是 啊， 那我们就来， 你们还唱吗？你们， 我们来说一小段吧， 好的好的， 说一小段那个。珍珠塔， 对， 珍珠塔 就是72个塔的开头 啊。我们说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丫鬟，她是一个小姐。 哦， 我丫鬟在花园之中采牡丹花，碰到了小姐的未婚夫。 嗯嗯， 丫鬟来跟她闹着玩，不说她的名字啊。 好， 那彩屏彩姑娘，这次两都没带货，得，大概到女郎下面一口，哟，三三郎口湿，不知阿郎千机放轻吻，哟，三姐。 嗯， 你在那里开什么书啊？ 这个嘛，千机三个人，所以口口往来，紧张捏家汗。那么不内门，他们总要拦着讲的。我在开碗里。 哦，在开碗里。 嗯， 三姐，你为什么要开碗里啊？ 这个，哎呦，千机三个人未婚夫能讲不难听的，还是一声吧。我在开去你今生。可是哈利人 啊，去你进去写一张毛病，你家父为何那么写字、今天是自尊夜 哟，写字一口门翠屏精神那是哈利人 啊，写字压位在花园之中女婿那个哈利人，请你写字下里去相位这个哈利人呀， 哦哦， 恭喜谢姬，后喜谢姬， 这就是72个他的开头， 真是惟妙惟肖啊！ 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话，可能我们北方的听众实在是不能领会，跟外语差不多了。 是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刚才你们说的时候，我还想啊，当然听，如果要是听唱的话呢，会被那个旋律啊和味道所吸引。 是， 如果是光说的话呢，确实有语言的障碍。 对， 不仅是你们评弹，实际上小品啊等等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些东西在南方能够懂了的想，因为他能够理解能懂，但是在北方，就不懂。 对， 这也是个问题。 有的是一句话在南方演的话，下面哗哄堂大笑， 对呀， 然后在北京演的话，没有反应，也有这个感觉。 而且现在呢是提倡说普通话， 对对对， 所以这也挺麻烦的啊。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尝试就把我们说的也打成字幕， 嗯， 啊，打成字幕，尝试了几次，就是不是我们吴语区的一些观众，他们能够领会到这个意思，下面的效果基本上70%-80%能够反映出来， 都能明白啊。 所以我们是明天吧，明天要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做一个评弹的推广演出。 哦，太好了，太好了。 整个演出也是全部字幕跟进， 对对对， 字幕不跟的话，我们也怕有问题。 对，现在大学生们呢，对这些文化呢，他们是非常向往的，非常渴望的。 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把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精髓要推到大学去。 没错， 在上海我们也做了很多， 他们就是火种啊。 对， 实际上呢，像咱们评弹呢，这个演出呢。大到一些剧场啊，能演，甚至家里的客厅就能够开演， 对， 是吧？ 对对。 平时你们演出都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演出？ 书场 比较多， 南方书场挺多的。 对对对。 现在是上海呢，有整个上海现在区域也越来越大了，有30几家书场，但是呢，这个就是城乡有些差别嘛。有些城里的书场比较著名的，我们有好几家。那么这些听众呢，现在唯一我们也确实有危机感的，就是听众年龄都是 偏大了 ，老听众了。 实际上，不仅咱们评弹，像这个 整个 戏曲， 整个戏曲界都是这样的。 确实， 这是我们的一种忧患。 所以呢，大家都在说，什么时候黑头发能够接受咱们这些艺术，那就有救了。 是，那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需要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些搞评弹艺术的，把评弹推出去，搞其他艺术的把他们的艺术剧种推出去， 对， 尽量要走出去，走到学校去，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能走出去就是好。 对对对， 我们三个人，包括我们团里的其他一些同志，在上海还是包括复旦大学啊，海事大学啊，包括中学啊。还有到上海图书馆，我们连续搞了很多次讲座， 评弹讲座， 就是我们 徐老师他主持，我们跟着一块有一个这么样一个群体、 嗯、 我们觉得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还觉得很不够，还要去做这 些 事情、 嗯、这个戏曲啊什么包括评弹的要想的这个发展啊能够创新让这个年轻人喜欢， 是 要走的路真是很漫长， 非常漫长、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是说某一方面某一个部门起劲儿就行的、 嗯、 是 我知道呢，对于戏曲像京剧啊还有评弹咱们的很多中央领导人呢、 嗯、 他们真的是非常喜欢， 对 啊，他们也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扶持和关注， 是 这点你们是深有感触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嗯。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我们的观众对我们的厚爱， 领导 也对我们 的 支持， 对对 嗯， 那我们作为我们在从事这个艺术的人， 嗯、 更加应该加倍的努力， 嗯， 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观众， 对， 对得起关心我们的领导。 其实说到这点呢，我觉得尤其是啊，我坐在我面前这几位年轻，应该是说还是年轻人啊，虽然说习团长稍微年龄大一点啊、 嗯嗯、 还是属于这个青壮年、啊、 青壮年青壮年 应该说呢面对各种的诱惑也是非常的多，你们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能够坚持到现在就说明你们是非常喜欢这个评弹艺术、 嗯、 也是耐得住寂寞哈、啊。 嗯、我们认为应该是有殉道的精神哈、嗯。 好，我别人不说，我们三个人可能就是从很小是喜欢了评弹，然后去学评弹、 嗯， 不是从学校里出来不懂评弹，到了学校里我学的、嗯。我们三个人都是从小喜欢评弹、嗯， 不是盲目的选择， 是 喜欢，然后才干上这个事业。 对对对，都是三个人是从小酷爱喜欢，然后去考这个学校， 嗯嗯， 然后就才从事这个工作， 嗯， 所以还是。对这个事业还是比较当一种精神的在做， 嗯就 是、也不太觉得什么苦啊、嗯、累的，反正喜欢。 对对对 喜欢。实际上要说苦不苦的话呢，你们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啊。 对。 但是一想起评弹这个艺术呢，可能那些苦呢就变成乐了。 对。 嗯嗯。当然了，我想呢，在你们唱评弹的这个岁月当中，你们每个人都差不多唱评弹有多少年了？徐团长，你有多少年？ 我有不一定最长，我是七九年 哦， 七九年入团的， 他最长，我是八一年， 那你得有二十多年了。 对， 高博文呢？ 我八七年学的，我晚一些， 也快二十年了，真是不短了，也是各种酸甜苦辣都有。我想肯定也有面对诱惑啊动摇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肯定，我们三个人的同时学的一些同学 啊， 包括我们徐老师 都不干这个了， 都不干了， 都不干了，都不干了。 就是他一批，徐老师一批留他一个，高博文一批留他一个，我们一批留我一个， 都是独苗了，你们可不能再走了。 我们不会走。 你们身上有很重的这个历史使命， 我们有责任。 我们就是说，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说了那么许多年书啊、 嗯、 我们有感情、嗯、我们也会一直努力下去。 对对对， 但是对于我们总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关注文化、 嗯、 能够把这个文化呢作为我们民族兴旺的首选。 嗯， 那么我们的艺术呢，我们的努力会和整个社会整个民众结合在一起。 嗯， 我不仅仅希望评弹能够兴旺，我希望所有的戏曲都存在下去、 嗯、 兴旺起来。 是啊， 您这话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语吧、 嗯、 分量非常重。刚才我一看表已经20:55了，真的是没有时间了。这样周红啊、 嗯、 最后呢就拿你录制的这个很有一些创新意味的这段的作为结束了。 也是传统的 传统，但是伴奏呢是用交响乐。 对 啊，这点是不大一样 啊。 嗯，这段是名字叫 情叹， 情叹， 梨花落。 嗯，好，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这个评弹艺术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啊，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能够喜爱这个评弹艺术。那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上海评弹团呢，将在9月24号，是吧？ 是， 在王府井的金帆音乐厅将有一个大型的演出。那么喜欢评弹的朋友，想接触评弹的朋友，您不妨呢，到那个时候去进行观赏，好吗？ 你等都来。嗯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 谢， 谢 谢， 谢谢，周先生、 谢谢你们各位。好，在这里呢，感谢上海评弹团的业务副团长徐慧新团长，以及呢两位评弹的界的著名演员高博文和周红。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评弹余调唱腔。余调是清代评弹艺人余秀山所创的苏州弹词流派。余调在演唱的时候必须真假嗓并用，所以余调的音域很宽广，旋律丰富，回荡曲折，婉转优美，特别适于表现闺阁女子哀怨悱恻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余调的色彩过于单一，显得缓慢拖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前辈名家朱介生吸收京剧、昆曲及江南民歌的旋律，融于余调之中，并特别注重字真腔圆，极大地丰富了余调的表现力，使之更为清丽圆润、婀娜多姿。五十年代起，朱慧珍、杨振雄、周云瑞等名家又根据各自的艺术素养和嗓音条件，对余调加以改造发展，使其更为光彩照人，并明显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成为苏州弹词的基本唱腔之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段余调唱腔。首先请听杨振雄演唱的《宫怨》。杨振雄的演唱受昆曲的影响很深，有评弹界的余振飞之称。《宫怨》这支开篇说的是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西宫夜静百花香，卷珠帘春恨长， 若这之理，春恨 非独坐沉香榻，高烧红烛后明皇。高力士启娘娘，金修万岁姓朝阳。娘娘闻奏添愁闷，软绵绵自去卸宫妆。 将身靠到龙床上，短叹长吁泪两行。想正宫有甚花容貌，竟把奴奴撇半旁。庆儿冷，枕儿凉，一轮明月上宫墙。劝世人切莫把君王伴，伴嫁如同伴虎狼。君王原是个薄情郎， 出世身 倒不如嫁一个风流子，朝欢暮乐度时光，紫薇花相对紫薇郎。 倒不是 一个风雷子，战火冒落到是官是非话，颠倒是非难。 刚才是杨振雄演唱的《宫怨》，接下来请您欣赏朱慧珍演唱的《鹰影操琴》。朱慧珍以演唱余调而著名，在评弹界有金嗓子的美誉。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 水动风凉夏日长， 长日下碧莲香，有那莺莺小姐唤红娘。红娘啊，闷坐香闺闲寂寞，何不消愁解闷尽远方。在那花街回廊绕曲折，纱扇轻举遮太阳。 九曲桥上红栏杆，湖心亭旁侧绿纱窗。小姐是身靠栏杆观水面，见池中戏水有两鸳鸯。红娘是推开绿纱窗，香几摆中央。炉内焚了香， 炉内焚了香， 摇琴脱了囊， 也就去了囊， 莺莺坐下暗宫商，先抚一只香妃院，后台一曲《凤求凰》。思归隐弹出背凄凉，树枝琴曲方已毕，红日渐渐下山岗， 红娘她力乱忙，瑶琴上了囊，炉内熄了香。香几百边旁，壁上绿纱窗。跟随小姐转闺房， 跟随下至至归。 这叫长日下凉风冻水，凉风冻水碧莲香。果然夏景不寻常， 只见山日下凉，风冻水，凉风冻水。 听众朋友，刚才是朱慧珍演唱的《莺莺操琴》。 听完了余调，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蒋月泉演唱的《蒋调》。 蒋月泉是最近数十年来在评弹界影响最大的一位著名演员。他生于1917年，先后师从张云亭、周玉泉，学唱长篇弹词、玉蜻蜓、文武相求等。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蒋月泉逐渐自成一派。40年代就红遍江南，他的说表语言精炼，幽默隽永，表演飘逸潇洒，落落大方。他在余调和周调的基础上，吸收京剧和京韵大鼓的一些唱腔和唱法，创造了韵味醇厚、旋律婉转、刚柔并济的弹词新流派，世称蒋调。新中国成立后，蒋月泉更注意从塑造人物出发来设计唱腔，在蒋调中增添了苍劲有力、深沉浑厚的成分，使蒋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段蒋月泉演唱的评弹，先请听开篇《杜十娘》。这是蒋月泉非常有名的一首作品。蒋月泉在演唱中对杜十娘这位流落风尘的不幸女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担任伴奏的张建国是弹词另一位大家张建廷的弟弟，他在评弹界有琵琶王之美称。窈窕风流杜十娘， 窈窕风流杜十娘， 自怜身落在平康，他是落花无主随风舞， 他是落花风去山风楼， 飞絮飘零泪树行， 飞絮飘零泪树行， 青楼寂寂非他愿， 青楼寂寂非他愿， 有志从良配一双，但愿金钗不群去度时光， 君臣不准去斗日 在青楼拾了个李公子， 在青楼拾得个李公子， 蹑壁三声要学孟良， 蹑壁三声呀哟孟良， 他自赎身躯离火坑， 他自赎身躯离火坑， 双双月下渡长江， 双双月下渡山江， 那十娘偶尔把清歌发， 那十娘女儿把清歌发， 历历音声别远腔， 历历音声大别远腔， 哪晓隔舟而听得红无主， 哪晓隔舟而听得闻，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 那李郎本是个贪财客， 那李郎真是个贪财客，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说什么让与他人也不妨，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舍人目上与他人也不妨， 杜十娘恨满腔，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 杜十娘恨满腔，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 说郎君啊，我只恨当初无主见， 我怎当初无主见，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带红妆，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带红妆，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 百宝原来有百宝 香，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 把一件件一桩桩， 一桩桩都是家事里人，一心上后方一起扶望呀。 青楼女子遭欺辱， 长篇弹词《玉蜻蜓》是蒋月泉富有盛名的一部长书，其中《安堂任母》一折更是在观众中广泛传唱。开始第一句，世间哪个没娘亲，在没娘亲三个字上唱得一字一顿凝重悲壮，一下子就把听者带入了徐元载的感情世界中。寻不到你娘亲，我绝不转家门，这一句唱到我绝不转家门的时候，几乎是一字一泪，动人心魄。请听蒋月泉演唱的《安堂任母》。世间哪个没娘亲， 世界哪个 可怜我却是个伶仃孤苦人， 口啊里我却是个伶仃孤苦人。 若不是一首血诗，我亲眼见， 说不是也是血诗，我不听啊你的。 竟将养母当亲生，十六年做了梦中人， 今养母当亲生，十六年走了梦中神。 不见娘亲面，痛彻孩儿心，须知无娘苦，难隔骨肉情。娘亲啊， 不见娘亲痛彻孩儿心，虽知无娘苦，难隔骨肉情。娘亲， 哪怕你在地角天涯，也要把你娘来寻。 哪怕你在地角天涯，也要把你娘来寻。 寻不到你娘亲， 寻不到你娘亲， 我绝不转家门， 我绝不转家门。 不匆匆直往安堂去，见绿杨漂浮碧波轻，跨过板桥到安门。 不匆匆直往安堂去， 听众朋友，蒋月泉演唱的《评弹》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